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杨朔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四集。12年的辛酸此刻一起涌上心头，别人都有娘，独他没有，虽有一个爹，也似没有一般。他打小孤零零的在这最偏僻的院子里长大，饭团似的任人揉圆搓扁，谁都可以来捏上一把，现在连自己的下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。他嘲讽地笑了一声，方才夏侯练的话又响在耳畔。 明明是谢府的少爷，几本书吧本来就是自己的，还不敢去偷，缩头乌龟似的在这沾纸，那个死胖子知道了肯定笑掉大牙。 夏侯练说的对，那本应就是他的。他站了半晌，等脸颊上的泪被风吹干了，握紧拳头走出了角门。四下寂静无人，大夫人为了节省开支，连走廊上的灯笼都熄了。时值深冬，晚上的冷风刮得他的脸颊生疼。路上黑漆漆的，亏得谢金兰记得通往藏书楼的路，凭着记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走了一炷香的时间才到藏书楼，到了近前才发现门锁了，他没有钥匙，没法打开门，绕着藏书楼走了一圈，也没有发现能钻进去的缝隙，门窗都关得死死的。站在门前发了一会儿愣，直到被风吹得僵了，谢金兰才如梦初醒一般掉头往回走。刚转过头，就看见一个少年从廊柱后面转出来，笑吟吟地看着他。他怯了一声，偏头道： 你怎么跟来了？来看我笑话的吗？ 哎，小的怎么敢。 夏侯练从袖子里掏出一根细铁丝，在锁眼里钻了钻，咔嗒一声，锁头掉落，门微微打开一个小缝。夏侯练推开门，招呼谢金兰进来。谢金兰抿了抿唇，终是跟了进去。 赶紧的，要什么书快去取。 夏侯练轻轻合上门道。谢金兰没说话，看着黑漆漆的屋子，心想这里乌漆麻黑的，他要怎么找书。正想着，夏侯练掏出火折子轻轻一吹，一束火焰亮在指尖，盈盈地照亮两人的脸。两人脸对着脸，中间隔着一簇火苗，近在咫尺。谢金兰看着他，此刻夏侯练收拾出了个人样，一张脸干干净净，肤色有些黑，是很健康的蜜色，眸子亮如星辰，煞是好看。谢金兰12岁的年纪，不懂得什么看人的学问，只知道长得入眼还是磕着。他自己生了副好面孔，连带着对其他人的要求都高了起来。府里的人瞧了个来回，看谁都觉得磕碜伤眼，特别是正院的谢金涛，在他眼里就是天怒人怨，不堪入目。夏侯练的相貌堪堪够得上还行二字，谢金兰瞧他顺眼不少，只是方才夏侯练骑在他身上揍他的事儿还膈应着，心里别扭了半晌，还是没理他。夏侯练瞧他冷着脸的模样，有些伤脑筋道： 还气着呢？哎呦，少爷您行行好，别生我气了行不行？来，您看着 小的给您行礼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小的这一回吧。 谁生你气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放肆的下人，遇上我算你好运，要是搁谢金涛那儿，你早死八百回了。 谢金兰哼道，接过火折子扭头寻书去了。 哎呀，那可不，小的走运，遇上金兰少爷这样宅心仁厚的主子，少爷疼小的，不跟小的计较。 夏侯恋修得一手顺毛的好功夫，谢金兰顺坡下驴，脸色好看了许多。藏书楼里的书架排得密密麻麻，书架间只能过两个人，架子极高，似乎能挨到屋顶。满屋子一股陈腐的味道，空气里似乎还漫着丝丝凉气。夏侯恋觉得有点瘆人，戳了戳谢金兰的后背，要他快点。谢金兰走过三个书架，发现藏书楼是按照七略的顺序排列书目。两个人瞪着眼睛找了一盏茶的功夫，才在第十七个书架上找到猿人陈浩的《礼记集书》。谢金兰只取了第一卷，他想读完了再来取第二卷。 会被发现这少了书吗？ 发现个屁，你没见书上都是灰吗？这里头的书几百年没被翻出来过了。 不许口出秽语。 谢金兰敲了夏侯恋一个暴力，又抽了一卷。 那我再拿一卷。 夏侯恋接过第一卷，随意翻了翻，顿时瞪大眼睛。 怎么了？ 谢金兰察觉夏侯恋的异样，也凑过脑袋来看，霎时间惊呆了。书里赫然是一幅幅鲜艳动人的春宫图，男男女女身体交叠，脸上的表情都画得惟妙惟肖。 这什么玩意儿？ 谢金兰一把把书合上，脸上烫得能蒸鸡蛋。 春宫图啊，我没看错的话，这还是大名鼎鼎的宴请移情图，出自元代画家赵希言。我娘那儿有一幅赝品，这里的该不会是真迹吧？此图用笔浓艳，人像精美，连衣纹花草都刻画入微，可谓是春宫极品。那你看，这张叫红梅倒悬，这张是莺啼春晓，还有这张是江南萧夏。 谢金兰听夏侯恋说了一大堆，抓不到最关键的。 什么？你刚刚说你娘？ 夏侯恋一时激动，说漏了嘴，连忙道： 不，我是说你爹是个假正经，竟然在藏书楼里收藏春宫图。 谢金兰的脸更红了，手忙脚乱的把图册塞回书架道： 不拿这个了，我拿别的。 哎，别呀！ 夏侯恋把图册收进怀里，嘴角勾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。 咱拿回去研究研究嘛，挑灯夜读别有一番滋味啊。 金兰少爷，您肯定没见识过这些吧？难道心里就不好奇？ 谢金兰义正言辞地拒绝： 不行。 想不到你是个小正经。 夏侯恋笑道： 哎呀，不看就不看，不过这玩意儿留着有用，先拿着。 夏侯恋要谢金兰带他去小胖子的书房。谢金兰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拗不过他的死缠烂打，只好带他去了。两人小心翼翼地潜入正院。夏侯恋故技重施，开了书房的锁，摸进了里头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